所以今天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来聊一聊。那在过去的这个夏天 啊， 刚过去的这个夏天， 是 你有什么样的成果？ 嗯， 不有首歌叫什么？ 剩下的果实。 哎，就是别人剩下的果实啊。哎， 那也好吃，白来就行。 哎，好，这个人性格不一样啊，个人品行不一样，应该说。 嗯， 咱就说过去这夏天，您有什么样的成果 啊？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难忘的特殊的经历、 收获是吧？故事， 对，都行都行 啊。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嘛， 就仅今年这夏天啊。哎，你说今年夏天打什么时候开始算呀？五月份。 对，反正就是觉得你觉得热了开始算吧， 就立夏的时候 咱也不用太严格啊，个人体会嘛，啊你也别跟那裹乱了。 五六七八四个月啊，您都干什么好事了？咱们交代交代。 高大说三伏天还没有结束呢， 就差那么两天了，26号就出伏了，您真是啊。 像这到这儿就暑期就过不去了嘛， 对啊， 节气也都说了处暑，所以说过去这夏天吧，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样的经历、收获、与众不同的感觉啊？欢迎各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收获，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就是今年夏天这么热的天儿，我天天出 没上班 那么多的汗，我体重愣没降下去，我还一直保持着87公斤。 哎呀， 不容易吧？ 不容易啊！ 我怎么？ 主要你把它当成一个收获，这是不容易。多少公斤？ 87啊！ 我太胖，你比我都胖。你多高啊？ 1.78米呀、啊！ 我1.87米都没87公斤。哎， 所以说不容易啊， 不容易 是吧？这么热天儿， 活的不容易。 是啊，我挥汗如雨，一斤没掉，一两都没掉。 哎呦， 我怎么觉得早上起来还长点？ 是你，是啊，睡肿了吧？ 喝多了头天晚上。 是吗？ 喝水，喝水， 哦， 哦喝水。 浮肿。 那不得顺着你说、 啊、欢迎这哥大爷、花仙子、张子健、鱼儿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的朋友吧，啊，都来说说过去这夏天，夏天就要拜拜了。 是啊， 对，你这个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样成果没有？ 哎，我也有遗憾。 还有遗憾 啊？ 你说还有什么遗憾？ 你说大夏天的、 啊、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啊，我一次泳都没游过，一次水都没下过， 那是汪洋大海。 我就是我想象当中， 就是你出国了啊，所以才是这样的结果。 就 啊，你在国外都没游泳？ 没有， 哦、 国内我也没泡 也没去 啊、 哦， 泡澡。 你因为你一去呢，有一个问题， 什么？ 水都漾出来，别人就在湖底，你说怎么办呢？ 我是海豚呐、啊，我是鲸鱼呀、啊。 你是鲸鱼， 鲸鱼还可以，我觉得身条比海豚强点。 鲸鱼的身 体，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海豚还是不错的。 哎呀，在即将到来这个秋天，您不是要贴秋膘，你应该贴贴智商。我觉得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您在这个夏天的收获经历以及难忘的事儿哈。 啊 啊，您搜索手机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啊。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交管部门严查摩托车违法行为。好， 那必须的。应对返程高峰，西站设免费摆渡车。 好啊，住建委多措并举，这个词用的不好啊，就是众多举措一起用吧。 对啊，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也加快了公租房供应分配工作。 嗯，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我们先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 好嘞，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22.3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白天本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也比较有利，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是今天气温会有所回升，而且紫外线很强，中午前后天气感觉比较热呀，也不太适合开窗通风了。外出的话呢，您还得注意遮阳防晒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季节还得多补水， 对，多喝水。 喝水 水。另外呢，午后山区可能有降雨啊，请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具体的情况呢，由高磊告诉您。 嗯，每次我都是特别了解具体情况的。到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午后呢，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到了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嗯，总体来看呢，今天这天要是说洗个车，应该问题还不大啊。预计未来3-4天呢。都没有降雨的天气啊， 不去山区就行。 对，特意去山区洗车，哎呦，这人真不多啊。当然，山区的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洗车了， 就是、 因为是有阵雨嘛啊。人家那儿可能也不是那么有所谓吧，当然不知道啊 啊。 那、啊、请大家这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吧。哎，不过说到这个、 啊， 我多说一句，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视频， 怎么着？ 已经发明了无人拖拉机，就是这拖拉机 哦， 包括收割机 啊， 就自己在田里干去吧。 有有有， 那更是没人， 是 也不怕出危险。 好像在一些大型农场都有了 啊，没人，不用弄、 全都机械化， 遥控。 哇天呀，那他们要是罢工怎么办呀？ 不是机械化，原来里边不也得坐一人开吗、 哦？ 现在都不用人开了， 都不用人开了 啊，自己都。 哎呦，厉害了！那这些省下的人力怎么办去？ 哎，干自己的事儿。 您说说我这操的心哈， 真是，我们来这个操点有用的心啊。 嗯， 近日呢，市公安局市公安交管局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联合东城交通支队和平里大队，在北二环鼓楼桥东啊进行了整治摩托车违法行为，发现这个摩托车违规上路啊、闯禁行啊、使用假牌假证等违法情况不断出现，一个小时之内37辆摩托车被罚， 哇、 哦，平均不到2分钟就得查处一辆。哎呀，你这不要累死交警吗？啊，这个交管部门提示广大摩托车驾驶人，摩托车是不可以驶入环路主路的，京 B 牌号的这个摩托车呢，也不可以驶入4环以内的道路。交管部门呢，将持续加大对摩托车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多位市民也表示，摩托车违法高发，屡打不绝，应该加大处罚力度，以形成震慑。 对， 我觉得最应该管管这摩的，也够烦的，不管哪儿都蹭蹭蹭。 太危险了，关键是你说是 乱窜。 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暑运了。2018年暑运已经是进入到了后半程，北京各大火车站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期。那么昨儿呢，北京西站北二层进站口启用了全新的进站方式，这就是先安检后验证验票。那么新的进站方式实施之后呢，将缓解二层进站平台人车交杂产生的拥堵，加快了进站的速度，畅通了车道通行。同时呢，为应对周末返程夜间的大客流，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委员会呢，还首次在暑运的后期，每周日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开通3条免费的摆渡车线路，帮助咱们的旅客快速离开车站。 真好、 嗯、 啊！晚上嘛，有的时候都不太方便。 对，不好打车呀。 嗯啊。再来，还来说说暑运的事儿哈。你要到这个期间，在西站接送人，停车场的停车位显得格外的紧俏。据介绍呢，暑运期间，仅北广场的4个停车场，每天的车流量都在10000辆左右。返程高峰来临前，西站管委会完成了西站北广场的 P1、P2 停车场改造，重新铺设了环氧树脂地坪啊，以色彩区分停车场的这个区域，增设了地面的引导图标。 嗯， 通过车辆流线的改变，也增加了场内的循环，减少了因为没有找到车位而造成的拥堵，有效的提高了这个使用率。像 P5 停车场呢，将于今年9月中旬改造完成，之后 P3 停车场的改造也随之启动，预计今年10月左右呢。北京西站北广场的3个地下停车场都将启用新风系统和空调设备，旅客在停车场的感受会更加舒适。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吧。 嗯， 为了加大租赁住房的供应，近期呢，北京市住建委多举措并举，加大了保障性的住房建设力度，加快了公租房供应的分配工作。那么具体的主要举措呢，包括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了哈。 哎，第一个是加大统筹力度啊，市区住建部门协调建设单位，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推进房源早分配。 对，二呢就是加快各区公租房摇号、剩余房源整理和退租房源的整修，具备条件之后就尽快再次投入到分配当中。 第三呢是得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结合房源特点，通过网上快速配租的方式，进一步的提高分配的效率。 是，就在上周啊，西城、海淀、丰台3个区先后是发布了配租公告。 告，集中呢启动近5000套公租房供应分配工作，目前呢都已经是正在进行意向的登记过程当中了。 嗯，同时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在昨天，市住建委会同了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等部门呢，开通打击这个黑中介的投诉举报专线， 哦， 对中介机构打隔断出租、哄抬房租啊、恶意克扣租金等行为都可以举报啊。如果遇到了黑中介恶意克扣租金、辱骂骚扰，请拿起手机您拨打12345，这反正统一都归到这号码， 对对对对，好记， 告这黑中介， 嗯， 就行。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方法， 对，收你钱，一会儿又说这个小区收建设费吧，反正礼拜里还是得多要你1月房租。 您得擦亮了眼睛，那都是该他们收的，不该他们收的呀，是不是啊？ 有没有这么个费用啊？包括合同上您签的时候，还真得看仔细 啊。不行，有一些附件您仔细好好自己重新写一份。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这个市场呢，是让你们帮我完成，并不是说市场归你们管了啊， 哎， 不要白日做梦。 哎呀，来，我们继续看看这条消息吧。昨天呢，市发改委发布消息，将在朝阳区新建黑桥公园、河里西地公园、四合公园等三个郊野公园。那么这三座公园的专项建设啊，计划于今年年内开工，明年的八月前完成主体工程。这也就意味着明年这三个地段的居民啊，将新增户外的休闲之地啦。 嗯，放松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钱的事儿。昨天支付宝宣布升级延时到账功能啊，这个用户如果遭遇了诈骗，只要延时转账还未到账，及时报警就可以冻结这个交易。一旦警方下达指令，这个止付的指令就停止付给了啊， 嗯， 转账就能原路退回。 是是是，其实现在银行特别的负责任。昨天我老父亲就去银行，去跨行给我们家一亲戚转一笔钱， 嗯， 然后呢我们那亲戚呢就把他那个银行卡的卡的那个名字记错了，本来是他们家儿子的，记成他的了， 哦， 结果我爸呢填单子，我爸不会用 ATM 机直接转嘛，就到柜台窗口办嘛， 这样比较踏实。 对，写完了以后人说，老先生，您转的那个人和这个卡不相符，您必须得把他12345678给我爸列了一堆东西，这些材料都准备齐，我们才能给您转。我爸急了，我爸说怎么转钱现在这么费劲？人家后来我就跟我爸说，人银行不是为难您，那是为您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吧？ 但你知道吗？你要往别人卡里存钱 啊，对， 也得带身份证。带就是你把人卡里存钱，你带这个就是卡主的身份证，你自己身份证都要带。 哦，都要带啊？ 对，就存取钱，我觉得当然可能是需要这样比较。 存钱也这样， 存钱也不可以随便存。 哇，现在好， 就是很严格，这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好好，省得像这晕乎的人经常会办晕乎的事儿，你知道吗？ 要不然我随我爸呢，也晕了吧唧。 哎，你什么事都能找到家里人的根源。 对呀， 好的从来不说是家里人的影响， 好的没好的吧。 那倒也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说说刚刚过去这个夏天您的收获。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迎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吸引，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让介绍几句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 来说说这个夏天难忘的经历哈，各种各样。新兰说减肥啊，必须减肥。高磊是没成功，但是我成功了，我减了20多斤。 出去！ 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刚念第一条，让我出去。 不是不是，我让新兰出，不是新兰来吧来吧啊，王一出去就行。 嗯， 都留下吧， 你出去吧，你就是为了今天穿的美美的过生日 哦 啊！祝你生日 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新兰，祝新兰生日快乐。 这歌只能唱一遍，唱两遍，这歌是有版权就收钱 啊。 就这歌的版权方向全世界各个电影电视剧 就是只要公开播出的，四处收钱，发了大财了。 我天， 是哪个电影制片公司的？真的 不知道。 你看，一般电视里很少唱两遍吧？ 啊，真是 唱两遍就收钱。 哦，哥伦比亚吧？ 不是哥伦比亚，你别栽赃啊！我忘了，你别闹。偷书贼说了，这个夏天我的女儿出生了，这真是我最大的收获，真是果实。嗯，所以我的女儿是在雨天出生，又是果实，所以叫雨果。 哇，厉害了呀！ 对对对，文豪 啊！徐秀玲就 是93年 呢。 徐秀玲、 啊、没有徐秀玲 领 哦，这个夏天最大 台长的名字是谐音都是 但姓儿不一样哈。这个夏天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和爱人每天早上健步走14000多步。 哇， 当走到北师大校园一个台阶下面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摔倒，自己站不起来。由于呢是放假，周围又没人儿，我们俩毫不犹豫地上前就扶起了这位老人，擦干了老人家脸上的血迹。 哎呦，这么严重啊！ 啊，肯定摔得不轻。这个时候呢，这个校园内的保安就带着校医将老人啊带到了校医院。 哦， 我们俩带着满满的这个幸福就继续往家走了。 你看 啊。 就是帮助别人之后自己内心幸福感极强，而且可以绵延很长时间 啊！ 当然估计保安也是很好的，赶紧去找医生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分工有合作、啊、真好、啊、哎呀，老人一定身体康复了啊！ 对对， 虽然您的名字跟我们领导名字不一样，但是拼音缩写是一模一样的。 你总能找到共同点是不是？ 就是一样。大林说，哎呀我不行，我这今年夏天特意热了，哎呀、啊、一着急得了肾结石。 哎呦， 你干嘛呀？ 这怎么就肾结男的？ 他可能喝水啊什么的没太注意。 你还大林是个男孩，你说得了肾结石， 所以他没事可以碎石可以排嘛。 肾、 啊、就是 圆呀， 所以就是 肾之本呐。 什么肾之本？ 肾是男人的本源呀。 是我们知道，关键是人家肯定会早日康复的呗。 哦、对 对 对, 对 吧，击碎之后他有的直接就可以排出来了。啊， 好像 跳一跳， 微创手术特别简单，当天可以做， 不是都非得手术、啊、 哦, 哦, 哦, 哦， 不是都非得。再者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微创手术的事儿。这个微创手术呢， 窗口 是很小 啊, 哦哦 啊，就是你表面看见的是很小， 哦、 但是它为了让你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里边，它影响有点大 哦、 啊，所以你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对，遵医嘱、 啊，对对对， 哦哦。好，来继续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刚刚过去的5、6、7、8、4个月这个夏天，您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发生了哪些故事，有了哪些经历呢？ 对，人家都3月是夏天，到你这4个月，就说今年热得早吧。 热啊，我告诉你 啊, 啊。 行，那就大家赶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还有一位叫张圆圆的朋友，这个夏天难忘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空，我的天哪！他在草原上好像支起了帐篷， 这是晚上事儿拍的，怎么那么亮啊？ 对，人家专门有那种照相机 哦。 其实也不是纯晚上，你看远处还有一丝丝这个 夕阳的 余 晖， 但是已经是遍天星斗、哦，那感觉就跟拍了，专门是拍星空一样，就你觉得，哎呀，这个照片上怎么全是小白点啊？ 对对， 撒了多少糖霜的感觉？ 我的天，哎， 银河、云团、星团， 哦，你刚才说糖霜，我看底下1、2、3、4、5、6、7七个金色的小帐篷， 哎、 就像七个小果冻一样， 还是扣着搁的是吧？ 对， 哎，真漂亮啊！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吗？ 啊，不过蚊子多， 不可能， 肯定的。 哦，真的是，你看人家这。帐篷都摆在这儿了 啊， 白天摆的 是， 哇、哦，张元什么时候来做节目吧？ 分享分享， 对吧？ 对吧？啊、找我就行啊、 嗯。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我们来说说热点消息，关系到很多朋友，像高磊这样有车的朋友都得关注哈。车险8月之后要涨价了吗？ 是。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有关车险保费即将上涨的消息在朋友圈是疯传。 朋友圈里的隔三差五的自己就得制造点事儿，让你转。不少人都收到了类似这样的消息，都急了 啊。 对此呢，记者核实之后发现，所谓车险涨价的说法并不准确。 嗯， 各保险公司的车险报价并没有提价，但是车主以往购买车险时所享受的返利优惠。 减少了。 哦，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呢？一位保险业务人员啊，就告诉记者说，所谓涨价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以前手续费高，业务员呢可以从里边拿出很大的比例，以优惠的形式返还给车主。那么现在呢，这个手续费降了，由此相应的优惠预计就会减少。所谓这个手续费呢，就是保险公司向保险中介机构和个人代理人、营销员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好多，比如手续费、服务费什么的哈。一些消费者呢，此前已经习惯买车险送个油卡啊，送个电影票什么的，这些优惠福利或者赠送其他的礼品、代金券，其实都是出自于手续费的返利。他们本来啊是保险公司支付给中介和代理人的佣金，部分返利给了消费者，但是最后演变成了全行业的赠礼比拼、价格战。 而今后呢，车险手续费则要求报多少给多少啊。据了解，银保监会7月20号发布了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根据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在报送商业车险费率方案的时候呢，应该报送手续费的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这是银保监会首次明确要求财产保险公司的报送商业车险手续费率。 对，那么相关行业人士呢估算指出啊，咱们假设一辆车的商业保险费用是2000元， 哎，高磊的车是这个， 对，调整前呢按40%的优惠汇率呢返还给车主计算， 那得返给800 啊，对，那么车主， 但是800不是钱了，有的时候是各种形式， 有些实物什么的哈。那车主实付的保费就是2000减800，就是1200 啊。 调整之后呢，按新车啊，咱们按新车25%的手续费全部返还给车主计算，商业险返还就是2000×25%等于500，那么车主的实付保费就是2000减500，就是1500 啊，有返只是少了一些，是吧？ 对。 调整之后比调整前呢多付了保费，就是300块钱呗，1500减1200，这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就算保险涨价了。 对，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这么说。 当然总体上来说可能影响搞对象吧。 啊， 你想想啊，你返的这些油卡呀、电影票啊，都会用在这种接送，是吧？ 女朋友、 妹妹、 新媳妇儿、 女朋友、新媳妇儿就不属于搞对象的范畴了，好吗？ 不是，也甜甜蜜蜜嘛，对吧？ 啊， 好， 当然就是说。自己再出一点呗，我觉得就是改变一个习惯啊，大家也不要激动啊，也不要轻易的去好好， 而且我觉得是好事， 好好， 就是里边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咱们也搞不清楚，把这些全都清除了以后，其实我们总的来讲未来可能还是会少付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没关系，你好好思考一下，因为我没车，尤其我算账又差，对吧？ 对，我算账也不清楚。 哎，对，所以你别给人发言了。 青娥说，刚刚过去这个夏天还是不错的，刚拿到了驾照没几天，发现哎呦我要当妈妈了，接着又发现可以免费办天津户口了，户口下来我准备在天津入手一套房，如果再摇到号买个车，哎呦这一年我就 perfect 的完美了。 好嘛，您姐是， 这是什么命？这是好命啊！ 这是嘛年呢？这是 今年 是福年。 对， 怎么免费办天津户口啊？ 肯定是符合了某些标准了呗， 哦， 人才引进啊什么的，五的，我觉得是吧？ 五的，嗯。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时段，哥大爷说自己这个夏天也觉得长肌肉了，跑了一夏天的步，出汗绝对比高磊多，体重只轻了2-3斤，但如果您都是肌肉的话，它就很难去清掉。 谁信呢？ 广告之后再继续。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uongiorn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绿布更好。 绿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00，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6.40。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感冒的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你说你跟我开始的时候说那事，让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不踏实了。开始刚刚过去这个夏天， 刚刚过去这个夏天、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 是 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欢迎找到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北京文艺广播。 嗯，你是差点要报手机号吗？ 吓我一跳。你 对对对，这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了啊，搜一搜来聊一聊 什么呢？ 这个夏天的经历收获呗， 故事是吧？ 对，只要一听说高磊在这个夏天长肉了，就有很多朋友站出来说自己是瘦了。 你们都是坏人。 张小培说：“早上好，我跟高磊哥是正相反的。今年夏天通过锻炼身体，我的体重减了8斤，很开心啊！啊，通过锻炼身体是也健康了不少哦。” 哎，小培，你刚才不是管我叫了声哥吗？ 嗯， 你要认我这是哥。你就给我吃回去。 那还是跟你断绝关系吧。 对吧，那你就别聊哥。 断绝关系 那不行， 以后不叫你哥，叫呸。 呸你， 呸你，过来一下。不能这么着吧。 不行不行 啊。 哎呀，分文分非文就说了、哎呀，今年夏天这个收获有点让人哎呀 吓一跳。 对， 哎呦， 莫名其妙的就脑梗了一次，太吓人了。 多大呀？ 这个 看着挺年轻的呗。 看着挺年轻的。 哦、 他说，关键是检查了一溜够，具体原因没有，指标都基本属于正常。现在整个人都心都是飘的。 嗯，是比较紧张。 以后一定要更好的爱惜身体呀、啊。 这可能跟缺乏休息呀、日常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还有适当的锻炼啊，适当的锻炼。您别一说好，我这身体不好又猛的这么锻炼，不行啊。 对， 健步走啊，游泳啊，在水里走一走啊，慢慢来。 对对对， 身体健康特别重要哈。 是， 对，这有点吓人， 这个确实有点吓人，尤其是可能年纪。 关注起来，关注起来， 不是特别大。 别熬夜啊，别吃太油腻的。 别吃太甜， 别吃太甜， 别吃太甜， 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红酒，是不是？ 可以的，可以的啊。 软化这个 血管， 血管，对对 对对对，还有什么吗？ 我着急又想不上来了。 对，真是，反正就是一定要作息非常的重要。39岁，你想想， 比你还年轻， 比我还小呢，姑娘、 哦，您还真得注意啊， 妹妹， 是是 你一定得小心，真的真的， 你也别认他这个，他太胖啊。 嘿，我告诉你，我带着你一块运动去， 别去了， 行不行 啊？ 我们这儿一位王鹏的朋友叫我们单位拆了啊，不是不是，我们单位分拆了。 你们到底是拆了还是分拆？ 分拆，分拆， 分拆，就俩单位了呗。 啊，有可能，那、没什么，我们单位还合并了呢。真的，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对对对，真是特别开心和令人喜悦。 就是这个事儿，它就是这样的，就像 对， 就比如对吧？有人长岁数，有人诞生，就是他就是，但生活就是这样。 对我们特别开心。 理解说，总听王一主播，没见王一的长相，哈哈，你别见了， 挺帅的， 容易震惊到你。 对，个儿又高，眼睛又大，是不是？ 嗯，是个怪物。个儿又高，眼睛又大。 啊，还有，冬天来了，说， 所以王鹏说这一夏天跟打仗似的。 哦，人家冬天来了，说，哎呦，这个夏天呀。我去了一趟阿里地区，哎呦，太美了！天上阿里，人间仙境。阿里归来是不看云， 哦、 你看看 西藏阿里， 对 是吧， 你看看这、 哦，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云， 这个我觉得 湖面上、 哎，你把云这个设置一下，设你会吗？ 我不会， 我会， 你会啊？ 我给大家来做一做，大家都得看见一下。 对你设置一下， 一个是阿里的云，一个是这个呼伦贝尔的星空。 哎，对，星空那个特别漂亮。啊你到时候设置一个关键词叫高磊就行了。 不吃饱，我吃饱撑的，让大家都发你名字。 你设置刚才太复杂了，你应该就设置一个 踹高磊， 不是一个词 踹。 哎， 哦，你别给大家说关键词了，没有呢。 夏天， 真的是这个阿里这个云也非常一片湖水上，你给大家描述一下， 就是在一片湖水，碧蓝碧蓝的湖水的上空。绵延着整个的一层低低的云，像棉花糖一样。 总之，你是不知道哪个是天空，哪个是水面。 是， 你这反正这照片翻过来倒过去都可以 看，都可以 看， 都可以看。 对对对， 哎呀，太漂亮！ 我来制作一下，一会儿告诉大家关键词。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还有哪些个哈。 嗯， 韩卫东说了。哎呦，你说说，可能也是刚才那文说的，五月初体检，检查出有动脉硬化，就开始减肥，每天走15公里。 啊， 哇，每天走15公里， 这个也得根据大夫的嘱咐情况、啊。 对对对， 我就说别太猛，我觉得真的不好。 3个月，我减了36斤，平均每个月减12斤，原来的体重210斤，现在已经170了，高血压都好了。哎呦，不容易不容易，3个月，我觉得真是，怎么讲呢？自己只要有这个决心，一定能够达成您的心愿。但是千万别太过了，咱们还是要在医生指导的范围之下，咱们健健康康的去减肥啊、 嗯， 好吧，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您都取得了哪些收获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8号。 哎，想看美景的朋友也可以，我做好了图片了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真是绝美的景色，呼伦贝尔的星空，然后阿里的云彩啊，只需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发送一个字， 什么字？ 爽， 爽， 哎，爽朗的爽 哦 啊，那都是看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对对对对，赵爽的爽。 都是可以做桌面屏保。很梦幻的图片， 对，太漂亮了， 对对，有一个开心的早晨、嗯、我们也来给您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来说说这条吧啊、嗯，古装剧《天盛长歌》画面质感满满，但难成爆款。电视剧呢，《天盛长歌》开播以来，故事、演员表演和服化道都受到了好评。目前呢，豆瓣评分稳定在 7.5， 不错。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的宫廷权谋剧，尽管质感满满，但目前的收视表现有些不温不火，距离爆款还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与其成为爆款，还不如成为那种老酒，越品越香。 对 对, 对, 对吧？《天盛长歌》讲述了这个天盛逆境皇子啊， 嗯， 陈坤演的这皇子和这个大成前朝遗孤凤之威倪妮演的啊、嗯，步步为营， 一局权谋天下，博一场爱恨起伏的宫廷权谋故事啊，这就知道为什么南城爆款。突然想到《琅琊榜》但是也比什么最近那什么攻略和， 哎呦，那攻略可是爆款，现在哎呦， 不少观众对该剧的第一观感是质感，有质感。虽然剧中这个具体朝代无法和真实历史相对照，但传递出的东方古典美学非常惊艳。天盛长歌的拍摄运用了伦勃朗光啊，色调呢既不过分浓烈，也不强行的寡淡，冷暖色调随着人物情感和剧情的需要，光影明暗都是恰如其分。 哎呦，这现在这个光也是每次的宣传的一个重点了。像之前、 哎、那很厉害的光，你不懂、啊、 好多都是阿宝光，现在呢阿宝色，现在都是什么什么伦勃朗光了。我天， 伦勃朗画画没看过吗？ 哎呀， 夜巡， 哎呦，真是名作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位啊，这一个是陈坤，一个是倪妮，两位首次合作的主演看点十足。有观众表示，42岁的陈坤扮演剧中26岁的角色，依然保持着盛世美颜。 他也肤色最近健身 哦，他是爬山爬的。美女呢都很有戏，他经常去西藏嘛，披发造型在颓废当中可见贵气。天盛长歌也是倪妮的首部电视剧作品，他既要扮演、 哦、 对对，他之前只演电影，既要扮演前朝遗孤凤之威，还要扮演官场的新秀未知，不但造型英气与端庄兼得，还演绎出了少女感。 哎，好吧， 两个角色身份转换之间也是游刃有余。不过有人啊，咱们单位有同事看了说，倪妮这次表现确实惊艳。 是吗？ 对，比陈坤好。 对，许多人认为呢，主要从剧情和人物设上看，这《天盛长歌》和《琅琊榜》有许多相似之处。哎，我就是这样的人。陈坤和胡歌都是演绎复仇权谋类的角色，在他们背后呢，都有个这个高人来指点。其实不是指点的，是作为一种这个。各种这个能力的支撑，对吧？啊，但是在叙事上呢，该剧走的是女强男强路线啊，男女都强啊。倪妮和陈坤戏份旗鼓相当，权谋与爱情，天盛长歌似乎两者都想要，因此呢，比琅琊榜呢更复杂一点。该剧有70集的篇幅， 哎 啊，故事上有很多铺垫，观众耐心是个考验哦。受不了慢节奏的观众恐怕就会弃剧了，这也令天盛长歌在与《延禧攻略》的对阵当中处于劣势。但是这古装剧，我跟你说，这人动心眼没有快的， 都得是有一个复杂的酝酿过程。 你看那个，所以《琅琊榜》，我觉得它有点简单在这儿，就是这个他把这个什么长苏啊，反正胡歌演那个角色，对吧？梅长苏 ，对， 表现的太过这个简单了。哎呀，就什么事儿，他往那一坐啊，坐一会儿就都悟出来了，有点单薄。 剧集的这个、怎么讲呢？量有限。摆在这儿呢，像刚刚上映的那个《如懿传》，90集呢，更慢。 那个是不是拖他呀？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觉得迅哥那脸有点演崩了，就演16岁的那个姑娘的时候，那格格演崩了。 哦， 那脸有点修的太 过。所以也别太挑战自己，是吧？演技真的是不容易。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周迅的啊，说实话。 对， 好吧，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是这意思吗？ 是是是， 叫什么 ？Happier， 更加快乐，可以这么翻吗？ Happy 是不是 更快乐 啊？可吧，好吧，我不管你。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 天哪，这是你找的歌吗？ 多洋气啊！我告诉你， 是是是，不可相信呢。 是我现在每周我告诉你都输10来首新歌呢，中文外文的。 哦，你以前为什么不这么干？ 原来以前 进步了， 钟爱经典老歌。 很多朋友说刚才看的图片为什么只有一张？刚才不知道谁设置成了随机回复一条。您现在如果再发爽，爽快的爽 啊， 爽朗的爽，不仅能看到呼伦贝尔的星空，阿里的这个云，还有一位叫 Rora 的朋友发来了在海滩上的。一片这个云， 这是巴西开会。 巴西 啊， 伊瓜苏大瀑布是吧？ 伊瓜苏大瀑布那张没上， 哦， 那张我上的是海边，真的是有一种大片的感觉，六把椅子。天有点阴，云一层一层的，由薄到厚，由远到近， 对，有点像你面前压过来， 马上就要发生什么的感觉，没人， 暴风雨就要来了， 对对对对， 哎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至少他是在巴西，当然也最好注意安全啊， 嗯，对， 大家出门都是安全第一， 是， 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发送爽啊，能看到三张照片啊， 嗯， 今天已经变成听众。摄影大比拼了， 哎，摄影秀了哈！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哪些收获吧。 好， 亚宁就说了， 别忘了说收获。对， 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升级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哦，一口气啊！ 我家的老二出生了， 哦， 我现在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二胎妈妈，和两个宝贝一起健康的成长。你看，还发了照片了， 对，真可爱哈！ 你看，他这个姐姐身后这个 背心写着 我小弟， 还画一箭头 啊，指着他。 对， 然后 宝贝儿穿着。我的姐， 我的姐， 发 现 对对对，啊，她生出来就不能叫二胎了啊，生出来就叫二孩 啊， 对对对，是吧？ 对，是是是是是。 啊，再来看，哎呦，蝎子说，我今年这夏天老不身体老不舒服， 嗯 啊，那你赶紧去瞅，哎，没贴个服贴什么的吗？挺管用的。 哎，我最近在贴一种贴， 不干胶吗？ 往脚上贴。 哦，真的？ 去湿气的。因为湿气 出来是吗？哦， 不，对对，他就是从脚每天晚上把那个湿气拔出来。我每天把那个贴揭下来以后，真的就是黏黏的、湿湿的一层东西在我的脚心上。 哦，真的 啊，真的， 哦，捂出来。 你怎么都不盼我点好啊？我那是毒给拔出来了，真是的。老中医这么多年，我也不是吹的。香芋丸子说了，这个夏天我从六月份开始，每天都坚持我要走8公里加跑步。那么天气不好，我就去健身房；天气好，我就去天坛。 哦，真好。 从第一开始呼哧带喘到健步如飞，将近3月了，我减了22斤呢。 哇， 老公开玩笑说，做梦都能梦见我了。不过讲真，冬练三九是夏练三伏，夏天坚持跑步对心理生理都是考验。 对对对对对。 但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赶脚棒棒哒。 哎，你看，实际上在能力上都突破了。哦，我就是在奥森长走之后，就发现这个人就没有原来那么娇气了。 嗯，但是现在放弃了，不跑了，不走了是吧？ 不是不是，准备要去朝阳公园走。 哎，你说你这人，奥森多好啊，空气好， 远。 啊，这倒是。 是啊，你得考虑一下这客观的情况 啊。 小夏说啊，这个夏天立秋那天单位装上了空调。 你们单位 装的也太晚，那天都凉快了。 对呀， 啊， 之后那天就， 哦，是不是吹暖风的？ 那更狠，你们领导跟你有仇啊，吹暖风。 领导太滞后了。尹建宁说啊，准备了3年的游泳学习计划，今年夏天终于付诸实践了 啊！ 运动细胞极其不发达的我，学了4节课，哦，都会蛙泳了。 真的假的呀？ 我都不往下沉。 哎呦，那你会踩水了，恭喜你！很多人不会踩水，很多人就是扑通跳进去以后，你让他游200米、300米，他能游。但是说你让他定住了，在水里边定住了，不往下沉，踩水。不行， 不行。 你要是考深水证，踩水 别啰嗦了，你行不行？ 我行。 就是我说说这么啰嗦，就为了嘚瑟自己，哎，我不想听了。 我是有深水证的人。 来说其他的这个信息，刚刚要说到重点，哈哈，真开心，就不让你说了。正说今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装修完成搬家啦， 哦，恭喜恭喜， 乔迁之喜啊，恭喜你，搬家也能健身。 哎呦，搬家我觉得真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 嘟嘟先生说，这个夏天呢是我在贵州过的7个夏天，第3次参加了夏季的马拉松，每天在朋友圈晒我这里的温度，最高都没超过28度。 呵， 晚上睡觉天天都得盖被子，哦，不盖被子冷啊。每天在家人朋友同学的羡慕和辱骂中独自的 happy。 别看我们这里凉快，但是我也瘦了，我瘦了20多斤。 哦， 所以呢其实这个夏天我过得还是很充实的。 哎呀，酸汤鱼可好吃了。 哎，不是，我跟你说，就这贵州的这个 啊 夜市夜宵，你都真是想象不到，因为人家那天气好啊， 啊， 晚上的时候尤其天要再凉点哈，立一个咱们家里原来龙火那种炉子 啊， 但是它周围 还得有炉子，这么热天 听我没说完啊。 啊， 凉点的时候， 哦，凉点， 然后周围它是镶上一个大方片，也就是说变成一个铁的方桌。 嗯嗯嗯， 它给你各种吃食，你在那可以现烤啊， 嗯， 自己就可以加热，边烤边吃，人就围着炉子一直聊，一直吃，一直说，一直进行团建。 哎呦，团建， 这是昨天我一个东北的嘉宾说的，他们那儿也是吃这种烧烤，说就相当于团建了，每天， 哦， 方便唠嗑。 那下次 哇，就真的是。 你吃到十一二点都浑然不觉。 哎呦啊！现在咱们娱乐部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团建？你组织组织呗，作为领导。 最初这个， 谁听着感觉要出事儿是吧？嗯， 谁出这钱啊？ 哦，还真是你啊！你作为领导，你不出 点？我可以出这钱，但不能带你去。我们来看下面条消息。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一起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将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举办。本届消费季重点推出了20场大型精品展会、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的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 天下第一镖局明天正式上映，那么这部电影将中国特有的硬派功夫展现出来，该片的主演是樊少皇。 都市生活剧《月嫂先生》将于今天起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那么上演是男月嫂大功绩。 9月7号到10号，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在国家体育馆的南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上演4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第17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日前落下帷幕，今年最高奖金刺猬奖由四川师范大学北海剧社的改编话剧《抓壮丁》获得。 东方卫视全新的相声竞演综艺节目《相声有新人》第3期的将于本周6晚和观众朋友正式见面。 由木村拓哉和长泽雅美合演的电影《假面饭店》日前曝光了海报，这部电影呢预计将于2019年的1月18号在日本上映。 哎呀，今天我们真是成了朋友圈，怎么讲，我们的微信平台朋友圈的照片大比拼了哈，各种照片全来了。 明天可以慢慢发吗？ 哎，可以啊， 啊，对吧？可以继续发，啊、 可以继续发。 今天不是聊的收获嘛？大家可以谈一谈，写写文字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咱们稍后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For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哇， 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是处暑节气哈。早上起来一出门我就感觉到小凉风嗖嗖的，真舒服啊。秋天是不是真正就来了呢黄工？ 从目前的资料看呢，因为处暑节气啊，就咱们国家而言呢，是咱们这个24个节气里面的好像第14个节气。那么处暑呢，就是说明这个已经处暑了，就是这个那个今天已经处暑了。那么就咱们国家而言，从那个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就是未来就是处暑以后呢，冷空气呢会越来越活跃，气温呢总体上呈走低的趋势，应该说呢是越来越凉快，天气呢应该是越来越凉，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啊，短时间呢还会有这个炎热天气，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秋老虎，当然这个呢总体来讲是就是时间不太长的。那么说完这个处暑节气呢，咱们再看看这个的未来这几天啊，咱们国家这个天气情况。 好， 那么先看看北京，未来今天到周末的这个3到4天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以晴为主。午后到傍晚这个时段呢，山区啊，还有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都是在31、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0度到21度的样子。山区呢可能还会低一点，最低就将下降到16、17度。应该说这个天气呢呈现出早晚比较凉爽，中午呢还会有短时的这个炎热的这个格局。总体来看吧，就北京地区而言呢，这个天气啊对出行啊游玩了应该说影响不会太大。 嗯， 主要是山区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雷防雨。 对对对对对，而且啊，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周的时间，所以很多的朋友想要出去玩的话，尤其是带着孩子，最后这一周您给我们推荐去外地哪玩合适啊？ 从现在的天气来看呢，应该说这个未来这几天呢，特别是今天到周末， 咱们国家东部地区，一个是像东部沿海啊，包括东北啊，都受到这个台风苏力的影响。 哦。 应该说呢，天气呢不太好。像那个，这个台风苏力啊，主要影响我国东海、黄海，然后移过这个朝鲜半岛后啊，再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东北地区。近明两天呢，在东海、黄海海域啊，会有十级左右的大风，还会有暴雨天气。 哇。 那么在咱们国家东部的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还有山东的沿海地区及陆地上啊，会有这个小到这个中雨，陆地上呢还会有这个风力能达到4到6级，个别地方最大阵风呢还会有8级左右吧。那么明后天呢，这个台风苏力呢将会影响到这个东北地区，在辽宁的东部啊，还有吉林的中东部、黑龙江的中南部都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所以说未来这几天呢，去往上述地区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大风啊还有降雨啊带来的这个不安全因素吧。 嗯， 要确保这个旅行安全。 嗯， 那么在咱们国家西南部地区呢，就西南地区啊，目前来看这个降雨呢主要是零散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到西南地区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带好这个雨具，做好这个防雨吧。总体来看，那个未来这几天，主要是咱们国家呢东部地区是受这个台风苏力的影响。 嗯， 会有这个强风暴雨，对出行出游还是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吧，要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避开这个天气带来的风险，确保这个安全。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了，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嗯，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外环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东六环陆阳桥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西向东方向。以上都是事故的路段啊，请后车呢注意避让。还有京承高速受之前后沙峪桥上的事故影响呢，目前白马南桥到后沙峪桥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沪高速进京方向马驹桥北侧有车辆侧翻事故，对进出京双方向的车辆通行都有所影响。预计事故清理呢，那得需要一段的时间，请提前做好绕行的路线准备啊。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特别认真的提醒各位啊，咱们出门呢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要务，千万别发生交通意外。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时间8: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这个夏天刚刚过去的夏天，您有哪些收获，经历的哪些人哪些事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找到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爽朗的爽， 哎 啊，那里面现在有4张照片了。 对， 又添加了一个这种海面有如大玻璃一样的那种，但是又是起伏变化呢，然后你看着它就仿佛这眼都放光的感觉。 对 啊，而且是那种梦幻的光，流光溢彩，因为它又像玻璃一样透明， 嗯， 但是呢又是起伏变化，所以折射出的光芒万丈 啊， 很漂亮。 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一头扎猛的跳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感觉啊？但视角其实是在海里拍的。 哦，是吗？ 平着呀，肯定是站在水里边拍的。 哎呦，刚才我没看出来耶。 你就这水平呗。 我看张照片都 啊。妮卡斯坦说：“哦，这条要求王一读。你有这样的待遇吗？ 没有。 嗯，我来念吧。”5月的在职啊，在职研全国统考终于过了 哦， 真厉害。接下来是写硕士论文。 嗯，这刚过就写论文了？ 他不是，他是在职考结业考试 哦、 不是上学的考试 哦， 还需要准备过年底的 N2 的考试啊，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每天都有目标的一天哦，很有动力啊，真厉害， 加油米卡赞。高磊再给你加油， 都没什么关系，一定会成功的。 来啊，这个小梳妆就说了，今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去了响沙湾、 哦、不错， 迪士尼， 很好， 塞班岛， 哎呦，最爱。 经历了2个总经理离职， 我、嗯、 自己工作内容也有了变化，感觉这一夏天，我天呀，有一年的信息量哎， 是， 俩经理都离职了， 头像都改成那个两只，就一只可爱小狗和一个小熊，都写什么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就可见这个心情是多少 复杂。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这单位要动大手术啊，我看 分拆啊，不不不 不不不不，没有，那就合并。 神说了，6月减肥到现在瘦了25斤，2尺6的腰现在瘦成2尺3了。 哎呦， 真挺棒的 哦，这小腰，男孩女孩啊？ 女孩呗，哎，男孩， 男孩。女孩2尺6有点过， 2尺3有点过了。 中国电信说了， 不错不错 啊，不是，就是他这名啊，不是， 哇、哦，这个代表力， 我这个就电就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了。他说这个夏天过了，突然觉得我自己不怕热了，外边30多度，我待着都面不改色，心不，您不能心不跳，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锤炼了自己 啊、 哦。信息化说了，是今年夏天也没有什么没什么收获，就黑了点呗，是吧？ 哦， 哎，顺便瘦了20斤吧。 还顺便， 那他怎么黑的？锻炼呗，是吧？ 哎呦，你们都顺便，那我怎么没顺便一下啊？ 你顺便胖了20斤吧？倒也没有，胖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直是86、87就没动过呀。你看，稳定啊，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 你个人动换吗？ 我动换，我每天都动换运动，咔咔我练跑步，咔咔我练器械。 天哪！大说我应该是王鹏的同事，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也分拆了，是不是？这都很正常。 对对对对对，芝就说了，早上起来好，一个夏天呢， 早上起来好， 我带孩子去学游泳，认识了动物啊、这个每周必去两栖爬虫馆，拌菜 两栖爬行 两 栖 呀、啊。抓菜粉蝶，捞河虾和小鱼，再过几天孩子就上幼儿园了，有些担心焦虑，怕3岁孩子不适应，那肯定不适应，有头几天 的事儿。一开始不适应，尤其你带他这么，我觉得荒野求生似的玩、然后还就，小朋友干嘛去？他带着我们去抓蝶，然后主要带孩子都走了，就你还得跟他说，对不对？ 得听老师话， 对对对对对， 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给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总结一番啊。 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说上面那位问王一模样呢，想想他们领导都能把他认成上远，你可以脑补一下， 这 跟上远就是挺像的， 哪跟哪， 戴眼镜的时候 是 就是这个颧骨这块两疙瘩肉 哦， 是吧， 个儿也挺高， 对， 嗯， 那会儿上远可能没有现在这么 胖， 嗯，不，咱们再说是什么？ 大早上起 说的太认真了，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旅游和旅游方面的消息和全球趣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 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一起来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哈，先来说说把握分寸才是对哨兵更好的尊重啊。站如松，行如风，头顶灼灼烈日啊，脚踏一方青砖。暑期旅游高峰当中，天安门广场上执勤的哨兵身姿笔挺，行动统一，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游客们呢从哨兵身边走过，争相的合影，哨兵一般会善意提醒，你好，不要拍了同志啊。虽然就是语言很简单， 对 啊，但是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喜好问题啊，确实是不允许。 是的 啊，但是这样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周围群众的重视啊，聚合来合影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哎， 啊、 那连日来呢，天安门广场游客不听劝，我行我素蹭执勤哨兵合影等视频在网络上转发，引起了网友的讨论。有人呢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说就是普通人合影也应该问问人家允许不允许啊。 对呀、 啊，还说哎，真是心疼战士们，把人家当成旅游景点拍了。也有网友认为啊，当一队气宇轩昂的战士从身边走过，唯有拍摄下来照片，能够记录下这震撼的感觉。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宣传干事李亚磊认为呢，广场哨兵的执勤地点不在军事区，而是在广场上，流动哨兵甚至需要进入人群密集区，不可避免的出现在游客的照片当中，他们和天安门广场是融为一体的，可以接受游客远距离的拍摄。不过他也强调，游客您得把握好一个尺度。天安门广场哨兵在肩负安保任务的同时，也是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示。寒来暑往当中，一批批游客忍不住举起相机，记录下哨兵换岗、执勤甚至行进中的英姿，以此抒发爱国情怀，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李亚磊也说呢，原则上不允许拍照，主要是防止不法分子贴身攻击。啊，哨兵有负责地区安全的职责，需要辨识可疑人员，对不法分子实施突袭进行预判，游客搭讪了、攀谈或者合影，会影响哨兵的注意力。实际上你是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 对对对对对， 你按什么什么，当然也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反正。 无心嘛，之举。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则互动视频让不少网友感动。天安门广场上，一名3岁的男孩向武警战士敬礼，战士回礼并与小男孩握手。有网友评论说，孩子的动作反映了家长的教育，武警的回礼也给孩子埋下了爱国明理的种子。李亚磊就说啊，天安门广场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基地。游客给予武警足够的尊重，武警将以礼还之。作为一名文明参观者，应该把握好尺度啊！ 对对对对，你与其拍照，真的还不如敬个礼。 是， 向人致敬。当然，其实国外这也不是说咱们国家这样，国外可能更严格。比如像英国有男子恶搞啊，模仿这个还尾随英国皇室的卫兵，人家夸夸他们是抬高步嘛，那么 走，对对对， 他就在后边也那么走。那个视频我还看了，然后。突然这个卫兵咔咔一个转身，再一个人冲着哈吼了一下， 哎呦呦， 真的是很无独有偶，同样在英国，男女游客在白金汉宫前这个遭行进中的皇家卫队士兵撞飞了，原因是这个该名游客阻挡他们前进路线。人家这个宣传干事也告诉说，在英国皇室卫兵进行进当中遇到障碍物上是绝对不停止的。 哦， 你就不允许，你就不应该，你站人前面干嘛呀？ 对，人这是部队的规定、 啊、他有的人是为了这个照相，但是他照了没完没了。那军人就是需要保持严肃整齐的队形，穿插或者阻碍前进的队伍，破坏队形，损害军人形象，尤其是在政治核心区，这种行为是不庄重的。 嗯 啊，虽然我国军人接受游客的善意，但是面对执勤的哨兵呢，请游客保持2到3米的距离为好，这是友好的方式。 对对 啊，咱别进，别给那些极个别的。是吧？对，坏分子给他们机会。 对，咱们学好了这样的礼，也要教会咱自家的孩子啊。 对对对，昨天有一个，我昨天真是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宝宝， 嗯， 小姑娘自己坐在那个草丛边上那个台阶那玩， 嗯，嗯， 然后看见我们过去看着她，突然举手跟我们说拜拜 拜拜，不想让你看是吧？ 啊，不是，就是她很安静，你一般小朋友就那天见俩小女孩，就家里也不管， 哦， 还觉得挺高兴。这三女孩干嘛呢？两个人对着嚎啊，那个啊，就是因为很小，他们不懂，他们家人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在公共场所吧？你说你 那当然了，在 他 们家我怎么就听见了呢？ 真是你太过分了啊！ 对，这就不如那个可爱小朋友跟我说拜拜。他不知道为什么长得跟那个就是胳膊都跟小藕一样，就是你看着 就胖胖乎乎的。 对对对，跟哪吒似的，嗯啊，突然一抬头拜拜， 脚底下没踩风火轮啊， 可能正准备往上加呢吧，怕我看见暴露了。 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文化消费券。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新闻会近日呢发布了，召开了。会上介绍，全市启动了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认定和规范工作，将支持文创领域国家级奖项获奖人和文创人才的培养工程入选人，社会贡献较大的文艺创作和创意人才，符合条件的文创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的技术人才，以及本市紧缺的人才等，按规定申请办理人才引进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调随迁等等。 嗯，就得是人才， 嗯， 啊，那么意见明确呢，本市连续五年每年安排不低于5000万元用于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充分发挥其对文化消费的精准支持和激励引导作用啊！围绕西单、王府井、前门、三里屯、蓝色港湾等重点商业区域推行文化商圈计划，打造一批汇聚艺术表演、阅读分享、观影体验等消费业态的文化商业综合体，打造体现北京文化品味和城市风貌的新型消费地标。 嗯， 现在三里屯一口气开了4-5家书店， 是吗？ 嗯，还有啊，有图书馆，有书店， 哦， 有书店带着咖啡屋的。嗯，就是原来所谓脏街，现在人不叫这名字了啊。 哦，就在那脏街两侧是吗？ 现在不叫，非常干净， 就那条街道 都快跟欧洲小街道长差不多了。 哦， 嗯，对，有一家那街上有一家三联啊， 嗯， 然后旁边还有朝阳书屋是个图书馆，嗯，旁边还有一个 Page One， 前面还有一个前途的那个咖啡馆带也是带书店的。 哦， 然后你再往南走， 南区走， 对对对，那个通营里边还有一个延吉佑书店。 哇，就是过了马路， 啊， 是吧？ 对， 哦，通营中心里的。 嗯，书店爆发了， 哦， 挺好的， 挺好，挺好，挺好。 大家这个跟那看看书挺舒服的。 是， 对对对， 好，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为您带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关于2018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相关政策。今天要说的是残保金的申报缴纳方式以及申报需要提交的资料。 用人单位可以选择网上申报或上门申报的方式进行残保金申报，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残保金的缴款方式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征收的其他税费缴款方式一致。 选择上门申报方式的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提交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定书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提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用人单位可以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网站www.bgsat.gov.cn 自行下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对于不需要缴纳残保金的用人单位是否需要申报呢？依照有关规定，不需要缴纳残保金的用人单位也要进行零申报。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关于残保金的减免缓缴政策，欢迎您到时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趣闻啊，说是加拿大的一个男子。 好， 加拿大魁北克省哈灵顿啊，最近举办了一场百公里自行车赛。 哇， 现年31岁的自行车技工凯尔梅希尔夺得了冠军。他最牛的地方其实不止于此，为了参加这次比赛，他从位于安大略省滑铁卢的家乡骑车超过650公里赶到了比赛地点。 哇， 就比赛之前就是当练习了，骑了这么长 热身了， 赛后休息几小时之后人又骑车回家了。 哇， 啊， 梅希尔呢用三天半的时间从滑铁卢骑到了哈灵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项大红历史的跑道赛。那么参赛的时候呢还承受着牙脓肿的折磨， 哎呦，牙床子肿了吧。 是他宣称啊，夺冠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比赛成绩，他只是等在终点线附近向其他陆续到达的选手表示祝贺。比赛结束之后他吃了点披萨，钻进帐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又骑车回家了。 不愧是跟自行车打交道的人哈，能这么亲近的来骑行 650公里，当 加上那100公里， 太牛了他。 然后回去还有650公里啊，对吧？1400、1500， 这一天打个往返、 谁说的？人说用三天半时间才骑到，你是不是疯了你？你一天打什么往返？ 1000多公里飞也得飞过去， 给你打回原形。 得嘞，继续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看看我们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您都有哪些收获？ 呆呆小熊去年9月23号体检97.5公斤，从去年9月24号开始每天坚持快走35000步后，现在体重已经降到了79公斤了、今年夏天一直也在顶着大汗在运动，现在还在坚持。我的目标是60到65公斤，我会加油的。顺便说一下，我每天都要走30公里哦。 30公里， 你想人都学学， 光是走你想想他30公里就得走多长时间， 离家出走了， 我就不回来了，是吧？ 太远了，我感觉。 光明说了，夏天换了新工作，我们家儿子也会叫爸爸了，也学会了走路了，收获满满的一个夏天。给你们发那照片是拍摄于塞班岛，泡在海里用防水的照相机 拍的吧？ 贴着水面拍的，没有滤镜哦。 极其喜欢塞班，又便宜又近又舒服。 对，还能吃便宜的巧克力。 巧克力吗？ 不，那个冰激凌。 我每天都吃一根芒果冰棍儿，特别浓重的味道。 我就好吧，每天吃一个品牌那个冰激凌，一个球。 王雪晨说怎么都是同病相怜呢？相同的病呢？七月底检查，血液当中含油量超标，半个月我减了14斤，每天就是出汗、干活、吃素、红肉。现在腰带都要换喽。 哎呀，太厉害了！那 这大家的收获都是健康啊， 都比我强哇，都是来刺激我的。来，蒋永杰说了，今年夏天的收获除了黑了点就是瘦了将近20斤，嘿嘿嘿，太过分了你。 黑黑的好， 你看，还有，这条念过了是吧？ 有很多吧，大家别忘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爽，爽朗的爽， 能看到4张照片哦。 孙小林说，夏天收获了爱情。夏天某一天通过参加北京1000人全程自行车骑行赛偶遇爱情擦出火花，我骑自行车比赛，他骑摩托车，整个航程护航。 哇！ 运动使我脱单，争取明年夏天走向婚姻殿堂。啊，就是说 有共同的爱好啊。 不是，那这护航的不会是一般人吧？那得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是吗？太牛了， 非常酷， 特别霸气。 这是警官。肯定是警察吧？那一般人能护航吗？ 不是，他戴的帽子绝对不是，他就是可能参加了某一些户外骑行的俱乐部。 你看后边这个不就是吗？都有警徽的。 哦，是吗？ 但是他那车我不知道啊，这辆车看得不清楚。 就是、他拍的这辆应该是没有。 对，你拍的主人公是虚的，定焦定到后边这个， 对， 那人还是半张脸。但是前面这位长得很有黄秋生的范儿，是不是？ 哦，有点。 是不是 啊？ 祝你们 幸福美满。 对 啊， 我们这位互动的朋友也是非常健康，虽然蒙着这个百变头巾也能看到眼睛在墨镜后闪闪发光。 然后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的小朋友就说了，这么一听，这一早上起来都在说减肥减肥，干脆你们俩明儿说一减肥主题的话题吧。 啊，减肥主题不是互动一天的问题，能互动 一年。 我跟你说，一年这够吗？ 一年咱们也得减着10斤20斤啊，是不是？而且还要提醒那位朋友的张小培说了，走路太多也不行，对膝盖不好，适当的游游泳比较好。 哦，夏天过得起伏多跌宕的玛丽卡佳说，远地儿没去，就三月份去了个巴厘岛，一落地热得烦死了，开始几天就没笑过，享受旅行吧，好吧。 好的， 谢谢各位，我们明天还会跟大家继续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希望您今天顺利快乐。稍后是娱乐 72变。 不再留恋于此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